好，翻嚟我哋第三节啊！咁我哋第三节咧，我哋又讲下呢个英斯战机嘅前途啦嘛。 系啦， 我哋讲下究竟呢间厂咧出呢部机嘅前途在哪里啦嘛？嗱，咁我哋讲一间厂嘅前途，就梗系讲佢生意啦。 系， 咁我哋讲个订单啊嘛。嗱，首先我哋讲订单，头先讲到有啲嘅空军咧，有啲国家空军用啦，系咪？ 系。 咁嚟紧最新嘅订单喺边咧？其中一个单咧就喺呢个芬兰啊。 系。 咁啊，芬兰就呢个系北欧五国啦。 依家好似 F-18 嚟噶。 啊，系啊，冇错。嗱，咁依家芬兰其实。基本上咧，因为佢以前咧就系近苏联嘅俄罗斯啦，佢以前用米格机嘅有一轮，好搞嘢嘅，咁啊唔知点解佢用米格机， 但系细售嚟嘅， 系啊，但 系我谂到价钱问题啦， 价钱问题啊， 我价钱 又倾得掂，咁啊用嗰阵时系用米格机，米格廿可能系 唔系几时买先？系苏联时代买定系喺俄罗斯时代买先？ 我估应该俄罗斯时代買 的。哦，咁啊嗰阵时好啲啦，因为如果芬兰同共产党就细手， 应该冇同苏联冇计倾嘅，应该 冇计倾 嘅。但系俄罗斯有一轮咧，咪割价大倾销嘅。 哦，系，因为要钱啊嘛， 系 要钱唔要货， 系啦，要钱唔要货。 系啦， 咁嗰阵时咧，芬兰应该入咗批，咁咧就而家咧就当然佢已经转咗做超级大黄蜂， 系。 诶，唔好意思，应该系就咁大黄蜂型， 大黄蜂即系 A B 型， 应该 C D 型嘅 ，C D 型，应该 C D 型。 咁啊，芬兰有呢个空军啦， 系， 咁啊，基本上佢咧系满意嘅， 系， 佢对呢个嘅 大黄蜂 F A 十八 C D， 系， 佢系满意。咁同埋咧，因为咧对佢嚟讲咧，佢所有嘅战机一定要符合一样嘢，就佢一定要咧要满足到佢哋一个叫做 C4ISR 嘅系统， 系 咩嚟嘅咧？嗱，中文其实好难解嘅 ，C4ISR 其实就系咧你成个作战系统嘅嘢嚟嘅。你当一个作战系统啦， okay. 整个嘅作战系统，你话你由飞机起飞到要支援，到要侦察、指挥、通讯、监察等等啊，即系呢啲我哋都叫做 C4ISR。有机会我哋再讲个 concept， 再讲得好少少。 个自主研发噶？ 唔系，基本上佢个 C4ISR 咧，应该咧自己之外有少少西方技术嘅，我相信。 O K， 系啦，因为自己就比较难。咁咧就 data link 啊嗰啲全部都有。咁所以咧就佢想嚟紧咧就要招标，因为佢啲战机咧。够噶啦，咁大概咧战机咧玩到几多咧？就大概玩到2020至2025啦。 系， 其实佢哋已经将呢一批嘅 F/A-18咧系延寿。 系， 其实系可以玩耐少少，但系你玩得几耐都系会有终结噶。 同埋你有交替噶嘛？你唔可以突然间 cut 完就买新机咁，你 中间 要交接系啊。 嗱，你要 train 啦，有后勤啦， 系啊， 机师啦。系咪？咁配件要准备啦， 系啊， 咁所有嘢都要融合，仲要训练咧， 系啊， 成军就要两三年啦，起码， 系啊， 所以咧，其实佢依家 plan 差唔多噶啦，咁依家佢就出标， 系， 咁出标咧就应该有五间公司中标嘅， 哇，五间咁多， 咁边五间咧？咁大家都估到噶啦，首先咧，第一间咧就系 F-35， 即系 Lockheed Martin， Lockheed Martin 一定出价嘅， 系啊， 好啦，另外一间咧就系波音啦，即系照出翻呢部 F/A-18啦 ，OK， 可能有机会升咗 EF 啦，今次 系 啦， 冇升 EF 啊， 唔系，即系意思系 买个新嘅， 买个新嘅 EF 啦，有机会，好啦，另外一个就系台风啦。咁即系 Eurofighter 啦，系咪够熟啦？ 系啊。 另一个咧就系阵风啦， 系德国货， 法国货， 法国货 啦。同埋最后就梗系英斯战机啦。 英斯话 系啦。咁咧，所以就呢五架去争咯。 系。 咁但系你话相对嚟讲，边个好啲咧？嗱，理论上啊，各有各优势。 系。 例如，如果你想用翻嗰个 C4ISR 咧 ，F18 最好就照用翻 F18，因为你唔使喐噶嘛。 系。 个系统应该系 upgrade 完之后会更好嘅啫。 系。 但系 F35 有好处。就 F-35 系短距起降噶，即系又系好适合咧，因为芬兰嘅地形 F-35 同瑞典地形又系好接近噶。 F-18 定 F-35 如果 F-35 F-35 佢应该买咧就买 B， 我相信。 哇，劲！ 佢买 B 型嘅， 咪贵几倍？ 咁贵好多噶，系啊，贵好多。但系佢今次咧，佢个融资好似话掟100亿。 哇！ 佢好有钱，唔知点解 有钱嘅芬兰。 佢掟100亿，所以佢有钱啊，好似 系咪买 Lockheed 啊？所以之后有翻钱， 唔知道。但系可能佢觉得系长远嘅呢单嘢。 O K， 系长远，即系起码讲紧30年嘅嚟紧嗰个空军嘅换代，咁所以佢系抌钱嘅，佢依家已经融资咗10亿噶啦。 哇！如果100亿 已经系初步有钱，所以咧啲厂一睇，哇！呢个真系猪肉嚟噶， 猪肉， 所以就算要食啦。咁所以 F-35B 咧志在必得嘅呢单嘢，因为佢觉得我哋系全世界咧讲短距起降嘅最高，同埋我引领噶嘛。你一买我呢部嘢，你玩50年都得啦，有排玩啦，同埋你一定赢俄罗斯咯。 哦，争几个世代 系啦，咁你嗰啲苏海嗰啲，你即刻冇优势嘛。 系啊， 咁但系你超级大黄都系军势啫。 系 咪好啦？咁另外咧就台风战机咧，就因为个可用性高啦， 系 同埋价钱相对又比头先嗰啲平啲啦。 系 好啦，咁啊阵风应该系劣势，因为阵风系靓，但系阵风贵啊嘛。 贵 同埋法国佬咧啲维修成本永远都高噶。 系 同埋又好中意作你嗰啲回佣嗰啲嘢， 哇， 好麻烦。咁于是咧就英斯战机有个优势。 系 就英斯戰機咧，就第一佢輕啦，第二就佢同佢都係鄰國啦， 係 一個政治上嗰個外交上其實有優勢嘅，大家都係鄰國，即係大家可以互相協調或者個國防上點樣合作啦。係 啊， 咁咧第三就平啊嘛，咁你知啲小國最緊要就係、是、喂，我有錢買，我咪冇錢整噶嘛。係 啊， 咁喂，同埋喺隔離啫，所有嘢嗰、那個無論個後勤呢啲會方便好多， 好級容易啊。 係啦，咁所以咧理論上咧對成個北歐嘅整合嚟講咧，用英斯可能更好啊。係，當然睇下佢政治上有冇妥協到啦。其實咧，我想講英斯戰機咧，上一次咧佢落咗個嗰、那個標唔中，其實佢好唔憤氣嘅。因为咧，其实F/A-18CD 嗰阵时，同埋佢砌咧，佢系以为自己赢紧嘅，即系以为喂芬兰第一系自己隔篱 friend 啦，第二个就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部机我细巧，其实你唔使咁花巧咁劲嘅机啦，同埋我维修成本平啲嘛，佢、 啊、 心谂中紧，我点知啊中咗 F/A-18CD， 所以佢今次系自作必得嘅。咁大家睇下嚟紧点啦。芬兰咧啱啱先进行咗个建国100周年嘅庆典。咁我哋空军咧系佢哋重中之重啊，咁、 哦、 所以咧佢哋咧就当日有好多飞机飞嘅。 啊，啱啱就系呢个帝俄投降， 帝俄投降系嘛？ 啊，第一次大战投降嗰阵， 系啊，嗰阵系1917年啊， 差唔多 1917，所以佢哋啱啱建国一百周年。 系啦， 咁佢建国一百周年咧，嗰阵时咧，佢哋就所有呢啲咁头先我哋讲嗰五间厂咧，各尽法宝，例如话咩咧？嗱，听讲啊 ，F-35A 啊，阵风嗰啲咧，全部咧免费派武俾入场观众。 哇！ 嗱，记唔记得巴黎航展买嘅？系，你预十欧罗到啦，十欧啦，佢哋免费嘅。 哇！ 你有冇几大手笔？咁你直头要讨好芬兰人啊！ 哇！ 成件事，所以你见到咧，好有部署 嘅大客仔啊！ 大客仔嚟噶呢单嘢，所以咧，大家唔知啦。嗱，呢个新一代我哋叫 HX 嘅计划啊，佢哋已经做咗融资噶啦。咁所以就嚟大家睇下啦，即系有机会睇下呢个消息。 好， 跟住我哋再讲啦。嗱，下一章咧，我哋讲到咧，嗱，大家系咪睇到呢个战舰啊？ 呢一半只嘅。 系啦，呢半只唔系呢个全只嚟噶啦， 吓 全只嚟噶啦呢个 唔得意 嘅，系啊嗱呢个咧其实就系呢个嘅巴西圣保罗号啊，巴西圣 半只嚟嘅呢度船头嚟嘅， 呢个啊系半只嚟嘅 船头嚟 嘅，但系个船尾都唔系长好多嘅啫。 OK， 咁咧就呢个嘅圣保罗号咧就系巴西嗰个嘅唯一咧，其实成个南半球基本上就应该佢系最强嘅， 系咪法国佬卖俾佢嘅？ 呢个法国佬卖俾佢啦，二手嘢啦，系啦，咁咧就当年好平好平价钱啦，卖俾佢1亿都唔使噶， 系，但系 真系好平， 但系而家要退役咯，依家好似， 而家要退役啦， 因为太旧啦， 因为实在太旧，同埋咧，始终巴西咧，你要维修呢嚿嘢都唔系少钱啊，即系对佢哋个财政有压头，佢冇必要啊嘛，根本喺南美洲称霸嘅， 系啊， 冇必要，好啦，所以国防需要唔大嘅时候咧，就呢部嘢应该退役啦，佢退役就好惨嘅，点解咧？佢哋 suppose 喺2020年退役，咁咧，但系之前咧，其实英斯战机咧就觉得佢哋想发展我哋讲嗰个南在版，佢、 哦、 就 sell 边个咧就 sell 巴西， 哇！ 因为嗱，美国你 sell 唔到啦，法国佢自己有啦，咁唔通你 sell 大陆咩？但大陆问题佢想 sell 啊，但系唔俾 sell 噶嘛。 Okay. 哇！如果俾大家应该睇到第一架就系英斯噶啦，就唔系美国，亦都唔系法国咯， 哦、 英斯。其实大陆好想买啦，当然嘅，但系唔得啦， 唔会俾。 嗱，咁所以咧，佢冇乜市场噶啦，所以佢就要 sell 咩 ？sell 巴西。咁点解咧？巴西第一就佢都系美国盟友啦，咁都相对嚟讲易 sell 啲啦，即系你始终美国盟友，你即系大家 friend 弟啲。咁咧 sell 嘅时候咧，佢做到呢个模型。咁咧当年咧就喺啲展览度做嘅，咁你睇到咧上面啲全部都英斯战机，系嘛？咁下一张图我哋又睇下啦。好啦，咁你咧基本上咧，佢已经设计到咧，嗱升降机啊，成嗱你见升降机都细啲嘅， 系 即系通常啲升降机咪可以升摆两架嘅，佢摆一架啦， 升降机摆中间 嘅，机都要摆一架咋， 系 咁你谂下呢架机几迷你，其实成个圣保罗号我估就算挤都系挤到大概廿架松啲嘅啫，唔会太多，因为佢个战舰都系比较轻盈少少啊。嗱，咁呢个就可以再睇到，好啦，咁再下一张咧就会讲咧就系佢呢个海型咧就叫做英斯 M 型。咁啊，同阵风都系叫 M 型 Marine 咁但系最底死地方就系咩咧？因为嗱，巴西依家2020年退役啦嘛， 系啊， 咁啊烂产啦，计划，咁点算咧？死心不息喎！ 印度， 今次印度下一个目标， 印度唔系买29K 嘅咩？米格 嗱，印度29K， 但系大家记唔记得第一节我哋讲过啊？ 系 咪有人话佢炸型啊？ 系 话喂唔掂啊！你啲嘢 哦，因为而家有得拣， 系啦。我想讲，其实佢已经开咗公开咗招标噶啦。 系 依家印度海军嚟紧有一个新嘢嘛，维纳特号，所以佢嚟紧咧就会。未必再用米格廿九 K 啦。嗱，老实啦，如果你用米格廿九 K， 你唔使招标啦。 系啊， 咁你一招标即系我唔中意你啦。 系啊， 咁所以就空穴来风吓，未必冇人嘅。 咁咪你嗰个新航母舰自己整噶？ 新航母艦啊，國產係 國產啊， 國產嘢 唔再用機庫級啦。 但系其实佢话就话机国产嘢啫，所有嘢都系买翻嚟嘅，冇差唔多冇一样自己整嘅。 起嗰只船系自己整先啊， 自己砌啫嘛，自己砌咋，唔代表系啲嘢自己货嚟噶。 O K， 佢系意大利又买啲，以色列又买啲，法国买啲，咁慢慢砌咯，砌模型咁砌咯。 O K， 系啊，所以佢组装嘅啫，其实基本上。 Okay. 好啦，咁我哋讲翻咧，其实就系嗰阵时邀请咗咧，因为巴西嗰个退役之后，所以冇啦，咁佢焗住要揾呢个嘅其他，咁咧印度咧就相对系一个 story 啦。等我讲印度 story 之前，我哋睇翻啦。嗱，呢个就系嗰个圣保罗号。 哦，好细。 咁大家咧可以睇翻嗱。嗰、那个甲板摆到咁多啦，咁跟住就系机库摆咁多，所以你数极都最多20架多啲嘅咋， 系啊， 系嘛？嗱呢个情况，嗱我哋讲翻少少印度嘅情况啦。印度嘅情况咧就咁嘅，就佢已经发咗咧几份标书噶啦。咁其中咧有边啲系中标咧有机会？嗱，得个就系我哋讲个阵风， 系 阵风咧佢系个 M 型噶嘛， 系 咁阵风 M 型系好有机会中标嘅， 系 另一个就可能系 F35B。 嗱， 印度人咧其实系绝对有钱噶。印度人系绝对俾得起嘅，但问题系究竟美式装备，即系要上去咁俄式 feel 嘅战舰有冇得谂咧？咁呢个有一个问题啦，即系嗰个 C4ISR 又系嗰个问题嚟嘅。好啦，咁除咗阵风 M， 除咗 F35B 之外，仲有冇其他选择咧？佢可唔可以摆 F18CD 咧 ？CD 啊， 理论上得嘅， 理论上 OK。 但系问题佢冇弹射啊嘛， 冇弹射，冇弹射， 又系问啲喎， 系咯。 好啦，咁仲有啲咩选择呢？似乎鹰狮都系个好选择喎， 系， 因为鹰狮背嘢轻啊嘛， 哦， 咁轻嘅即系容易飞啦，嗱，佢仲轻过米格，哦，即系米格又个机中型战机嚟喎，佢轻型战机喎，咁所以好啲啦，同埋佢个引擎啊样嘢都系近西方技术，但系佢又唔系美国咁麻烦， 系， 佢又唔会同你讲政治， 系， 净系要钱， 系， 乜都唔讲，喂，咁其实呢啲完全适合印度噶， 系啊， 咁所以咧系有得谂嘅成件事，不过咧而家个问题就系咧，英狮就算出到 E 级都好啦， 系， 佢都仲未系可以做到 舰载机， 未可以做舰载，因为佢嗰个情况就系佢个腐蚀性未做到最好啦， 系， 咁佢本身降落嘅速度唔够慢啦， 系， 系啦，但系佢本身有啲嘢系优势嘅，例如首先咧佢系着陆嘅能力系非常好，即系话咧着陆佢呢个甲板应该冇问题嘅，即系非常高嘅精度。另一个咧就佢个高功角，高功角我哋上次讲 F35B 系咪讲过啊？就可以令到架机咧有效咁样降速噶嘛。 系 啦，咁同埋佢下滑波个控制做得好。 系 个机身本身算系几好，但系要再加强个防蚀能力要加强。 系 咁就我想讲其实而家咧呢、這个听讲呢个英狮咧出 M 咧，佢依家喺英国招聘工程师。 喂， 即系佢依家要揾人嚟画，揾人设计。 英国仲有战机工程师嘅咩？ 我谂 BAE 呢间公司系好多货嘅，其实 BAE 呢间公司有机会再讲，好传奇嘅呢间嘢。其实咧 BAE 都系一个好大嘅军事发展商，但系佢又冇战机出嘅， 系咯， 好鬼搞笑嘅。咁所以咧就依家睇下印度点搞咯，呢、這个就嗱呢、這个咧就系我哋讲嘅英狮 M 海军版。嗱，记住吓，呢、這个海军版咧系概念股嚟嘅， 系 系冇实质嘅吓， 我未 暂时仲未成型， 仲未有现货， 未成型嘅呢、這个。好，咁我哋又讲另外一单嘢啦。另外一單嘢咧，就係講佢嚟緊咧，就有機會咧出呢個隱形概念喎。 係 啊，隱形概念好得意啦！各位觀眾，依家睇呢部絕對唔係英獅嚟嚇，呢部係如果大家眼理咧又記得嘅話咧，呢部咧係一部沉默型嘅戰機嚟嘅。係咁呢個咧就係沉默型嘅大黃蜂啦。 啊， 係咁啲沉默大黃蜂，大家記得首先你記唔記得嗰個書包啊？ 係個背包啊， 咁兩個肩帶啊， 係啊， 再兩個肩帶啦，咁同埋下面有冇個箱啊？咁下面个箱咧，基本上就会挤啲武器噶嘛。咁挤武器大家自己睇啦，系咪？例如可以挤四支 AIM-120 啦，挤啲 JDAM 啊，挤啲炸弹咁样，系咪？咁呢啲大家自己睇。咁有唔同嘅组合嘅。咁你冇发觉佢成个机咧就冇晒挂点噶啦。咁同埋咧就主要就将所有嘅武器就收埋一个囊度。 哇！ 咁样做，咁变咗咧，其实成个战机咧就个隐形程度会强好多。 咁够摆啊！ 咁够摆，所以就系摆四支五支咁咯， 手细， 唔多噶，唔多噶，即系主要系用机群出击咯。 OK， 啊，当然啦，嗱呢一个嘅情况咧，就系依家讲紧咧，如果英狮要做，英狮可以做呢个概念， 系 就系做沉默型概念。 哦，沉默型 系啦，但系当然未出啦， 系 又系噏噶啦， 系 咁就第一个嘅议案就系用呢、這个。 哦， 好啦，咁我哋讲另一个咯。好啦，另一个就出呢个啦，SAP 嘅 FS2020， 我不知道2020的意思是代表2020年出啦， 但 2020年会开始正式去投入啦，我不知道啦。 不知道 真的。总之叫2020啦，这部东 西。咁似。 看来个样子有没有啲折消好要再 去。好似 F22。 好型喔。 嘅缩细版。 好型喎。对啦。咁你就见到呢个咁样。好啦。 双引擎㗎喎。 再睇啦，虽然我觉得应该唔系单引擎嘅呢个应该 系。 好啦，咁你见到咧，唔同嘅角度睇啦。嗱，上面睇，嗱呢个应该系双座位嘅喎。 系 双座位，好啦，咁你见到 side view 啦， 系 前面嘅样睇落去啦，个进气度啦， 系 咁同埋就另外一个角度睇翻成部机啦， 系 咁其实都几科幻嘅成件事都。其实你乍眼睇咧，我就觉得佢有少少似我哋之前讲嘅 YF23嘅。即尤其是个尾翼嘅设计，系啊，同埋个钻石翼嘅设计，其实都有啲似噶。好，咁再睇啦。咁呢个咧就系佢一个电脑模拟嗰个样啦。 哇！ 咁所以你冇发觉真系有少少似我，咁啊有压翼咯， 系咯， 之前冇咯， 系。 咁有压翼嘅原因就系因为嗰、那个即有压翼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嗰、那个引擎嗰个情况啦，那個、推力唔够， 推力唔够， 咁所以就应该要用压翼去辅助嗰个飞行。 O K， 系啦，好啦，咁我哋再去到下一张啦。好啦，咁咧基本上咧呢个设计啊，即系个情况要点样做咧咁讲。嗱，首先佢嗰个情况咧就系 multi role 嘅， 系 即系多用途战机啦，系啦。咁另外咧佢有个隐形嘅情况，broadband 我谂佢意思就即系佢可能做到有少少数码隐形嘅情况啦。 O K， 系啦。另外咧佢就 super cruise 嘅，即系超音速巡航。 O K， 咁同埋嗰个即系佢飞行个距离咧系会增加。 好， 系啦。咁啊，同埋嗰个航电系统又会做得好啲啦。咁啊，当然嗰个战场感知又系会做得好啲。 系， 咁同埋咧，佢系有单座位同双座位嘅设计都有。 哦、 好啦，咁另外咧就嗰个 life cycle， 即系佢每一次咧嗰个嘅维护成本会低啲啦。 系， 同埋佢已经预留咗发展空间。 哦， 系啦。咁所以咧，同埋咧就佢对外出口咧，成件事又会好啲。咁同埋因为瑞典系政治中立国，外交中立国，所以其实对佢嚟讲咧就。冇乜嘢限制嘅，其实对佢嚟讲出口，即系我唔知道其实佢系咪真系可以出到大陆啊？不过大陆当然话就话唔要啦，咁嘅其实你话如果卖到梗系好啦。好，咁下一张咧就讲多少少佢个 features 啦。好啦，咁另外咧就呢啲系啲基本参数。咁你见到咧平均咧，佢真系会比佢依家部机大啲噶嘛？ 系 你见到个长度17啦，系嘛？佢已经长过依家 CD 啊 ，EF 同 EF 型应该会好接近啦，开始 系 啦。另外咧，你见到佢嗰个重量咧就15吨几， 哇，好轻喎！ 15吨几，其实系轻型战机嚟嘅， 好轻 系啊。咁佢最大负重量都去到23吨半，其实佢已经系讲紧咧系去到中型战机嘅重量噶啦， 系 啦。咁所以佢内部燃油都可以载到6吨。所以其实都相当 重，即系个骷髅都好重啊！其实 系啊，咁你话佢嗰个力都去到17吨推力，所以其实呢部机咧理论上佢已经做到比依家 upgrade 咗好多噶。 系 啊，咁呢部嘢应该算系抵玩嘅机嚟嘅。 系 好，咁我哋又再下一张去啦。好啦，咁另外咧就讲翻少少佢啲 concept 啦。嗱，好得意嘅，佢咧入面咧有内仓噶嘛，大家知道系咪？个内仓会点咧？佢会做三个嘅， 三个内仓。 好得意喎！嗱，我哋之前睇咧，1020或者都好啦，或者咩，佢全部都系理论上佢底下个大仓啦， 系 侧面有两个小啦， 系 佢咧应该唔系，应该个底咧就装三个咁样， 系 所以相当 Q 嘅，系啦。咁咧就另外你见到咧就佢应该系主要其实呢样嘢就 系 为咗隐形啦。咁就全部都系可移动嘅舱盖啦，系啦，呢个冇乜特别啦。咁呢个应该隐形战机都必备嘅嘢。好，跟住咧就我哋再睇就嗱，佢好得意，依家咧暂时冇模型啊，暂时佢冇一个原型机，但佢系做咗个模型。 哦， 系啦，个模型咧就系得13% 嘅啫。 哦， 即系咁细嘅啫。咁即系咪1:9到啊？大概 差唔多啦， 1:9啦。咁佢系试飞过嘅。咁大家如果喺 YouTube 自己揿咧，可以睇到嘅。 哦， 嗱，咁咧基本上咧就对佢嚟讲咧，就当然佢嗰、那个可控性啦，系啦。咁啊，同埋即系主要就系嗰个重量嘅情况啦，同埋个 jet engine 咧。其实系会影响到究竟佢嚟紧个战机嗰个成个嗰、那个诶个重量啊、size 啊嗰啲嘢啦。 佢自己做又唔仲系买翻GE啊引擎？ 我谂佢可能都会买，即系美国引擎。 O K， 应该都会。但系佢买唔买到 P W 就唔知啦。即系可能都用 GE 嘅继续。 O、okay. K， 但系佢哋好似话咧 ，Volvo 佢哋自己咧会再出， 再做喷射引擎。 佢哋会出新一代，其实都几视乎佢哋而家国产咧出唔出到新一代。 系 系啦，咁同埋当然啦，就佢嗰个落地嗰度要做得好少少啦，系啦 landing 系啦。咁佢哋可能而家都系用马六设计嘅。 好， 即系前面用猫碌设计。 系啊， 咁猫碌设计个好处就系上次讲过，就系嗰个海军型。 系啊， 系啦，但系佢嚟紧咧，佢之前啲机又想改翻单碌，所以就我谂隐形设计，佢哋贪心啲，可能想做埋海军型噶。 O、okay、 K， 好，跟住咧下一张咧就讲到佢个进气道啊， 系 系啊呢度系啦，个进气道啊， 系 咁啊，大家睇到个进气道咧，就有冇啲前人上色啊？ 哦，你话似似 F 廿三啊， 都系似啲隐形战机， 系啊， 即系隐形战机嗰啲进气度系唔会直不甩噶嘛， 系， 佢都系属于有少少弯弯地嗰种蚌型啊，我哋叫做 有冇只 coating 咧，有冇先嘅吸波 coating 先？ 嗱，我相信咧，你有冇见到佢有色嘅地方？ 系啊， 有色嘅地方就系 coating 啦。 哦， 所以你发觉咧，佢个座舱盖咧，我哋之前讲过 有镀金、啊， 有浸 coating 噶嘛？ 有冇镀金啊？ suppose 佢应该用镀金嗰只， okay， 即系美国嗰只，上次我哋未讲嗰个名嘅。 系啊系啊，我知 道。大陆都系，大陆有个 AU 嗰只都系金嗰个镀金嘅技术。 Okay。 佢应该比千二零更高级嘅，我觉得佢可以用到美国一啲技术嘅。 OK， 不过美国唔肯卖都冇计吓，佢自己整。咁就蓝色嘅地方就系做咗镀金。好啦，另外咧就可以睇翻咧佢个情况啦。嗱，我哋先睇翻呢一张系啦。咁呢度呢就讲返俾大家睇嗰个弹仓嘅情况啦。 係。 咦，呢度呢俾大家睇埋有机枪㗎喎，有 cannon 㗎喎。 係。 有火石炮喎。不过就喺旁边啦，都多数都系㗎啦，左面。咁另外呢你见到个 front bay， 前面个座舱啦，同埋 rear bay 就后面啦。嗱、 哦、 我哋俾大家放大少少睇下嘛。个情况就咁啦。咁、 哦、 所以你发觉呢佢挤得啦，睇落好似都几多喎。 係。 好似都挤到六支呢，起码都。 係啊，六支 係咪呀。但佢好得意㗎喎，佢反而呢就唔似呢千二零同埋 F22 呢，佢係有側彈倉㗎，佢就好似冇。佢調返轉呢，佢就全部擺中間。咁其實我又唔好知佢點樣合理地擺啦，因為佢真係中型戰機嚟㗎咗。 係呀、啊。 好啦，咁我相信佢同呢個千三十一大概似嘅 size。 因為佢個機身唔夠闊㗎嘛。 係、啊、可能係。咁就所以嗱，大家 update 到呢度啦，因為佢依家都係好模擬、好虛幻嘅城市啊。咁有新資料，我再 update 大家啦。 好啊， 好，咁我哋今集嚟到呢度先。 OK， 好， 好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